让它温暖我的双眼，留下一段真情，让它停泊在枫桥边。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，许多年以后却发觉又回到你面前。留恋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屋面，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。久违的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，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。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，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。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，留恋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屋，风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。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，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。月是千年的风霜，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。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，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。当初的夜晚，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，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，能否登上你的客船。 山淡淡的那个坎